们的感情不能逗留，想要属于你的自由，终于到了离别时候，情悠悠爱也悠悠。你说我们的感情到了尽头，你的心我不再拥有，落花吹起我的伤口，我的眼泪不停地流。找一个可以喝醉的理由，我的心留下的全是伤口，一次一次为你守候，终于还是不能停留。找一个可以喝醉的理由，总是以为借酒可以消愁，也醉醒来愁没有走。我的爱不再为你停留，我们的感情到了尽头，你的心我不再拥有，落花吹起我的伤口，我的眼泪不停地流。找一个可以喝醉的理由，我的心留下的全是伤口，一次一次为你守候， thank you.